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7集，召来温宁之后，魏无羡心绪微微混乱，难免无法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而蓝忘机若是不想被人察觉到他的到来，也自然是轻而易举。所以魏无羡乍一回头，看见月光下那张越发冷若冰霜的脸，心跳刹那间一顿，小小一惊。他不知道蓝忘机来到这里多久了，是不是把他做的事说的话都听去了。若是蓝忘机一开始就没醉，是一路跟在他后面过来的，那这场面就越发尴尬了。当着面闭口不提温宁，等人家一睡着就出来照，偷偷摸摸鬼鬼祟祟，着实尴尬。蓝忘机抱着肩膀，碧晨剑倚在怀里，神色冷淡至极。魏无羡从没见过蓝忘机把不悦的表情摆得这么明显，觉得他一定要先开口给个解释，缓和一下气氛。韩光君。蓝忘机不应。魏无羡站在温宁身前，与蓝忘机面对面瞪眼，摸了摸下巴，不知为何一阵强烈的心虚猛然袭来。终于蓝忘机放下了持着碧晨的手，朝前走了两步。魏无羡见蓝忘机拿着剑直冲温宁而去，以为他要斩杀温宁，思绪急转。要糟，蓝湛莫不是真的装醉，就为了等着我出来召温宁，然后再把他斩了？也是，哪有人真的会一晚倒。魏无羡说道。韩光君，你听我说。啪的一声，蓝忘机打了温宁一掌。这一掌虽然听着响亮得很，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杀伤力。温宁挨了一下，只是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好几步，晃了晃，稳住身形，继续站好，脸上一片茫然。温宁这副状态，虽然并没有他从前发狂时暴躁易怒，但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大梵山那夜被人围攻，人家的剑都没戳到他身上，他就将对方尽数掀飞，还掐着脖子提起来。如果魏无羡不阻止，那他必然会把在场者一个一个全都活活掐死。可现在蓝忘机打了他一掌，他却仍然低着头，一副不敢反抗的模样。魏无羡略感奇怪，但更松了口气。温宁若是还手，他俩打起来就更不好调节了。这时蓝忘机似乎还嫌这一掌不能表达他的愤怒，便又推了温宁一掌，只把他推出几丈之外。蓝忘机很不高兴地冲温宁道：走开。魏无羡终于注意到哪里不对劲儿了。蓝忘机这两掌无论是行为亦或言语都非常幼稚，把温宁推出了足够远的距离。蓝忘机像是终于满意了，转过身走回来，站到魏无羡身边。魏无羡仔仔细细地盯着他，蓝忘机的脸色和神情没有任何异样，甚至比平时更严肃，更一本正经，更无可挑剔。墨额佩戴的极正，脸不红气不喘，走路带风，脚底稳稳当当，看上去还是那个严正端方、冷静自持的仙门名士韩光君。但是魏无羡一低头，便发现蓝忘机的靴子穿反了。他出来之前帮蓝忘机把靴子给脱了，甩在床边，而现在蓝忘机的左靴穿到了右脚上，右靴穿到了左脚上。出身名门、极重风度礼仪的韩光君绝不可能穿成这样就出门见人。魏无羡试探着道：韩光君，这是几？他比了一个二。蓝忘机不答， 肃然地伸出双手，一左一右认真地握住了他的两根手指。啪，碧晨剑被主人扔在了地上。这绝对不是正常的蓝湛。魏无羡道， 韩光君，你是不是醉了？ 没有，喝醉的人都是不会承认自己醉了的。魏无羡抽回手指，蓝忘机还维持着握住他手指的姿势，专注地虚捏着两个拳头。魏无羡无言地看着蓝忘机，在冷冷的夜风中抬头望月，人家都是醉了再睡，而蓝忘机却是睡了再醉。而且蓝忘机醉了之后看起来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，以至于让人难以判断。昔年魏无羡酒友无数，看过人醉后千奇百怪的丑态，有嚎啕大哭的，有咯咯傻笑的，有发疯撒泼的，有当街挺尸的，有一心求死的，有嘤嘤嘤你怎么不要了我的，但还是头一次看到蓝忘机这样不吵不闹，神色正直，行为却无比诡异的。魏无羡抽了抽嘴角，强忍笑意，捡起被扔在地上的碧晨背到自己身上说，好了，跟我回去吧，不能放着这样的蓝忘机在外面乱跑啊，天知道他还会干什么。好在蓝忘机醉了之后似乎也很好说话，风度颇佳的一颔首，和他一起迈开了步子。若是有人路过此地，一定会相信这是两个知交好友在夜游漫谈，赞叹一下此等风雅之举。身后温宁默默地跟了上来，魏无羡正要对他说话，蓝忘机猛地转身，又是怒气冲冲的一掌，这次拍在了温宁的脑袋上。温宁的头被拍得一歪，低得更低了，明明面部肌肉僵死，没有任何表情，一对眼白也无所谓什么眼神，但却能让人看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。魏无羡哭笑不得，拉住蓝忘机的手臂，你打他干什么？蓝忘机用他清醒的时候绝对不会用的威胁口吻对温宁道，走开。魏无羡知道不能跟喝醉了的人反着来，忙道，好好好，依你，走开就走开。说着拔出竹笛，可他还没将笛子送到唇边，便又被蓝忘机一把抢了过去。不许吹给他听。魏无羡揶揄道，你怎么这么霸道啊？蓝忘机不高兴地重复道，不许吹给他听。魏无羡发现了，醉酒的人常常有很多话要说。蓝忘机平时不怎么爱开口，于是他喝多了之后就会不断重复同一句话。魏无羡心想，蓝忘机不大瞧得惯邪术，可能是不喜欢他以笛音操控温宁，得顺着他的毛捋，便道，好吧，我只吹给你听好不好啊？蓝忘机满意地嗯了一声，笛子却拿在手里把玩，不还给他了。魏无羡只得吹了两下哨子，对温宁道，还是好好藏着，不要被人发现了。温宁似乎很想跟过来，但得了指令又害怕被蓝忘机再打几掌，便慢腾腾地转过身，拖拖拉拉，叮叮当当，颇有些垂头丧气地走了。魏无羡对蓝忘机道，蓝湛，你醉了怎么脸都不红一下？因为蓝忘机看上去太正常了，比魏无羡还要正常，所以魏无羡就忍不住用对正常人的口吻和蓝忘机对话。谁知蓝忘机听了这句，突然伸手揽住魏无羡的肩膀往怀里一拽，猝不及防，魏无羡被拽得一头撞在了蓝忘机的胸膛上，正晕着，蓝忘机的声音从上方传来，听心跳。 什么？ 脸看不出，听心跳。说话时蓝忘机的胸膛随着低音而震动， 一颗心脏正在持续有力地跳动，咚咚咚咚，有些偏快。魏无羡把头拔出来会意，看脸看不出来，得听心跳才判断得出来。蓝忘机老实地道：“嗯。”魏无羡捧腹：“难道蓝忘机的脸皮这么厚，红晕都透不出来吗？看起来不像啊。”喝醉之后的蓝忘机竟然如此诚实，而且行为和言语也比平时奔放多了。难得看见如此诚实坦率的蓝忘机，叫魏无羡以礼相待而不使点坏，那怎么可能呢？魏无羡把蓝忘机赶回了客栈，进了房，先把蓝忘机按到床上，把他那双穿反的靴子脱了。考虑到蓝忘机现在应该不会自己擦脸，便除下蓝忘机的墨额，弄了一盆热水，拿一条布巾进来，拧干了叠成方巾，在蓝忘机脸上轻轻擦拭。在这过程中，蓝忘机没有任何反抗，乖乖地任魏无羡搓圆揉扁，除了布巾擦到眼睛附近时会眯起眼，其他时候一直盯着魏无羡在看，眼皮一眨也不眨。魏无羡的肚子里打着各种坏主意，见蓝忘机目光澄澈，忍不住在蓝忘机的下巴上搔了一下，笑道：“看我干什么？好看吗？”刚好擦完了，不等蓝忘机答话，魏无羡便把布巾扔进水盆里道：“洗完脸了，你要不要先喝点水？”身后没动静，魏无羡回头一看，蓝忘机捧着水盆已经把脸埋了进去。魏无羡大惊失色，忙把水盆挪开：“不是让你喝这里面的水。”蓝忘机面色淡然地抬起头，一滴透明的水珠从下颌滑落，打湿了前襟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心中感受颇多，一言难尽。他这是喝了还是没喝呀？蓝湛最好是酒醒之后什么都不记得，不然这辈子算是没脸见人了。魏无羡用袖子帮蓝忘机擦掉了下颌的水珠，揽着他的肩道：“韩光君，现在是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吗？”“嗯。”“我问什么你答什么？”“嗯。”魏无羡将一只膝盖压上床，勾起一边嘴角道：“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偷喝过你屋子里藏的天子笑？”“否。”“喜不喜欢兔子？”“喜。”“有没有犯过禁？”“有。”“有没有喜欢过什么人？”“有。”魏无羡的问题都点到而止，并非真的趁机套蓝忘机的隐私，只是想确认蓝忘机是否的确有问必答。魏无羡继续问：“江城如何？”“哼。”“温宁如何？”“哼。”魏无羡笑眯眯地指了指自己：“这个如何？”“我的。”蓝忘机盯着魏无羡，一字一顿清晰无比地道：“我的。”魏无羡忽然了然了，他取下碧尘心道：“刚才我指着自己，蓝湛是把我说的这个理解成了我背着的碧尘吧。”想到这里，魏无羡下了床，拿着碧尘在房间里从左走到右，从东走到西。果然他走到哪里，蓝忘机的目光也紧紧追随着他转到哪里，坦诚无比，坦荡无比，直白无比，赤裸无比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 请听下集。